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刑法修正案9将于今年11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开始实施。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对其中的部分规定做了进一步解读。交管部门表示，今后伪造、变造、买卖驾驶证等都将会被处以刑罚。保险营业员今后兼职售卖网贷等非保险类金融产品将被视为违规。保监会昨天发文对关于严格规范非保险金融产品销售的通知进行修改，其中指出，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对其从业人员违反规定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的行为，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管理责任。截至29号，本市碳排放配额交易达到1427笔，共530万吨，交易额达到2.37亿元。通过碳排放配额交易，可以将一些建筑节省下来的能源配额进行调配交易，最终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目前本市已经完成公共建筑电耗基础信息采集，13000多栋公共建筑的能耗数据已经被采集到限额管理平台，覆盖率达到97%，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第一次。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近日对外发布了新机场线环评报告全本，新机场线南起北京新机场北航站楼，最终到达草桥站，最高设计时速达到每小时160公里。以上资讯是由静桥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天晴气爽，但气温较低，外出晨练时请注意添衣保暖。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较好，风和日丽的天气适宜假期出游，但空气比较干燥，提醒大家注意补水和润肤。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5到1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现在是蛋糕车险时间。 蛋糕和车险这什么关系？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1月8日前测算车险保费就送诺星明星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南苑路北向南从木樨园桥到景碑东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照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听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在上个星期六，也就是10月24号，位于北京35中校园内的北京金帆音乐厅正式启用了。这个金帆音乐厅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了属于自己可以认认真真听音乐会的地方，对关注音乐教育的艺术家教育家来说，有了可以为孩子们演出普及培训的场所，更担当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繁荣中华文化的责任。在首场演出开始之前，我采访了北京35中副校长王红军校长。 王红军校长，今天呢是北京金帆音乐厅正式开启的日子，在这跟我们简单的说几句您的心里话。 其实这个北京金帆音乐厅从刚开始一个小礼堂，到后来升级为小剧场，再到现在一座真正属于孩子们自己的专业水准的音乐殿堂，这里面也是历经了很多很多的坎坷，其实就是所有的领导和设计者、建设者，以及我们三十五中的朱校长，还有我们所有的艺术老师，他们对艺术、对教育的这种情怀凝结成这样一个专业水准的音乐厅。我们特别希望让孩子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专业水准的音乐厅，让他们随时都有展示的舞台，也特别希望能够用艺术去滋养每一个孩子的生命。 我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老师和他的夫人参加了北京金帆音乐厅的首场演出。盛中国老师呢，是中央乐团小提琴演奏家，杰出的音乐表演大师，被誉为最迷人的小提琴家，中国的梅纽因。他来到金帆音乐厅之后很感慨， 对呀，好好琢磨琢磨 啊， 把它怎么充分利用起来。 对， 而且呢能够对全中国的中小学生的这个艺术门类的这种提升呢做一个引导激励，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事情。 说一句 啊，我祝愿北京市三十五中金帆音乐厅让孩子们的金色的年华从这里开始。 著名钢琴家赖田玉子女士是盛中国老师的夫人，她和盛中国老师在金帆音乐厅首场演出当中为大家演奏了小提琴协奏曲《中国之梦》和《新疆之春》。 赖田玉子女士，您也给孩子们说一句。 就是祝贺三十五中学的同学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艺术的摇篮，就是你们可以在这里多份成长哈，一定会就是非常的这个热爱人生的，就是有活力的，有梦想的孩子们，希望这个音乐厅给你们一个这个很大的作用。 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老师是国家一级演员帕瓦罗蒂在亚洲的唯一弟子。戴玉强老师的《带你唱》幕课已经播放了74期，深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 戴玉强老师作为第一个节目首开北京金帆音乐厅的歌声。 北京金帆音乐厅今天是第一场演出，您又是第一嗓。先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呗。 我是戴玉强，我现在在北京赵登运路的这个35中刚刚落成的金帆音乐厅。 哇，这个音乐厅好啊， 这是专门给北京市金帆乐团100几所金帆乐团修建的一个音乐厅，是中学生们，尤其热爱音乐的中学生们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精神家园。感谢有关部门领导做了这样一件伟大的事情，我替他们感谢。我作为一个音乐人，其实我也感到特别的高兴。只有当我们的基层，尤其是学校学生们有这样好的音乐厅，从小受了这样熏陶之后，才有可能有将来的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音乐市场。哎，我由衷的感到高兴，我希望能够和广大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今天是第一嗓，这也是我的荣幸。 我国著名指挥家吴林芬老师是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首届系主任、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国家教育部艺术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是国家大剧院青年室内合唱团音乐总监、世界合唱联盟顾问。在北京金帆音乐厅首场音乐会上，吴林芬老师带来了一支和谐合唱团。这支和谐合唱团呢，致力于经典合唱文献的演唱、优秀合唱作品的推广、合唱指挥人才的培养以及合唱教育的普及，先后举办了多场高水平音乐会大师班，并且受邀参加大型合唱音乐节做示范表演。吴林芬老师您好，您给北京金帆音乐厅来说一句祝福的话。 我祝我们的金帆音乐厅蒸蒸日上，给孩子们制造更多的快乐。 今天您也要亲自在这里为孩子们指挥。 对，我主要是我的合唱队，主要是北京市的各个学校的一些老师，还有我自己的学生，然后我们唱一些比较快乐的歌。 我国著名钢琴演奏家鲍慧乔老师在北京金帆音乐厅的首场音乐会上为大家演奏了钢琴曲。 老师，您给北京金帆音乐厅给孩子们说一句祝福的话。 我觉得我是好羡慕你们，真的，真好羡慕一个中学有这么好的音乐厅，而且我刚才试了一下那琴，特别棒。 哦，试好了哈。 就摸了一下，我真的好羡慕。所以我觉得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头生活特别幸福。我希望这个音乐厅的建成，然后有这么好的钢琴，能给他们的那个一个快乐健康成长带来更大的动力。而且是一个全面发展，又功课又好，智商又高，而且还是有艺术修养、有文化素质、有艺术品味的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 好，谢谢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下面是广告和资讯时间，之后小雨姐姐会给大家讲故事，我们说好了一会儿见。 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照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